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咁有人咧就话，不如改名啦，中港司机血泪史啦。 其实都唔系咩血泪史嘅，不过叫做嗰啲嘢喺香港你系睇唔到，上到上面咧系千奇百怪，谂都谂唔到，唔好话见唔到啊，系谂都谂唔到。 系啊，譬如好似我啱啱做大飞看天下嘅时候咧，就讲紧当时嘅走水货，讲紧两年半之前的走水貨。那在這一節我想講一下，探討一下現在的走水貨。 其實呢，現在一般走水貨呢，黃江沒得走， 所以那個什麼水貨承收檔， 福田口岸沒得走，即是這個落馬洲鐵路站， 所以的士沒得撈。 是啊，以前就巴閉啦，斷人頭計噶，一個20蚊就喺唔係新田喎，喺出邊大路口啫喎。 係啊，上水唔止啊， 上水就唔止噶嚇。咁啊，個個嗰啲大水貨嗰啲咧，就好似搶到咁樣嘅。嗱，我都帶過。咁點解我都帶過咧？就我老婆咧就大水貨咧就相當勤力嘅。我叫佢啊，唔好帶啦，唔好帶啦。啊，佢又係要帶。咁我试过咧，佢礼拜六晚我收工咧，佢捉住我带， 即系顺便同佢攞啲嘢翻上。 系唔系顺便啊？系捉住你等你啊！ 即系你顺便啫，佢等你啫。 啊，佢等我，咁咧就唔使去攞货嘅，就喺过关攞下低巴士站等嘅啫。佢嗰个货主唔应该系货主，佢系负责攞货过嚟俾你呢班咁嘅艇仔带过去。咁佢一抽咧就。旮旯底我夹住啊，两个手啊抽到满晒啊，咁啊好少嘢嘅啫，每人一个大胶袋，咁样啊，一部大嘅游戏机入边啊装咗几只碟啊，咁样啊，咁啊80蚊带一转，咁啊由呢边行到过去嗰边咧就十零分廿分钟，咁要半个钟头之内来回。我最叻嗰晚啊，踩咗四夜，400、300，而两公婆氹氹测咧，咁嗰日咧就600几，嗰晚600几，其实就好平好平嘅，因为带货嘅人多，咁啊嗰啲人就自自然然就啊食水食得深啲啦，啊我试过一晚就走四镬，咁啊仲有啲咧。就唔知点解我老婆人缘好啦，咁啊专登揾我老婆，净系俾我老婆做嘅，又唔知点解，就带化妆品。 我喺代购啫，嗰啲 系代购。咁佢哋咧就晚日日都落嚟，就代定啲信用卡噶啦。咁啊落到嚟咧就喺旺角，佢净系喺旺角卖，唔知点解佢又唔去元朗噶。嗰啲吓，咁咩嗰啲咩牌子啊，我都唔识噏唔到出嚟，系咪 D 一多啊？ 唔知 啊，即系嗰啲咁啊名牌子嘢啦。总言之就一嚟亲咧就十几袋，咁啊十几袋咧就全部的士翻噶啦，几百蚊的士又冇问题噶。喺旺角翻嚟，嚟到咧我哋啲人咧就准备晒，就120蚊一个人，就抽两袋，咁啊过，咁佢又成日捉埋我，同佢一收工，你几钟收工啊？啊，我话喺嗰度等埋你啦，咁啊咁佢等埋我，我等埋个的士嚟。咁又赚多百零蚊，嗱嗰啲日子就咁样过啦。哦，咁做下做下你就冇得做啦。 初初好簡單，望下你過，望下過，跟住就嚴打噶啦，開始嚟啦。 一家 大陸揾錢，係啊，大陸揾錢揾唔長噶。佢最大鑊係咩咧？唔係大陸打你，係香港打你。喂，香港點打啊？你限購令兩罐奶粉啫，我咪帶兩罐奶粉啦，係咪啊？$15賺一罐。最旺的时候人人是这样带$10一罐，你一攞过关一落楼下就有人给钱你了，有没有奶粉一罐$10给你赚，个个都知道价钱的，你有本事攞得便宜你叻仔、啊、香港就不是海关打了，香港是入境处打了， 即是我们大陆叫边防、 啊、即是你碌身份证那里，为什么他怎样打你呢？他就不是打你香港人，他打你那些拿着雙程證、啊、三個月、啊、不停來回過、啊、那些人，所以其實走數水貨的全部拿着，大部分90%以上拿着香港身份證，因為他一打你呢你就大鑊了。第一次他鎖了你腦，你由大陸過來不讓你過，直头唔俾你过，喂，你香港唔系出入境自由咩？系啊，总之我就唔俾你过。系啊，香港人出入境自由嘅啫，你揸住嗰个双程证咧，就冇得出入境自由嘅。佢又唔使解释俾你听，点解唔俾你过？好啦，赶咗你翻去，咁你下次又过嚟咯。佢捉你入房仔，第一次唔会咁麻烦嘅，第二次捉入房仔，今次佢锁我啫，听日又嚟过。成张纸长赖赖，几时几月几日入境，今日行咗三转，听日行咗八，几多嘢先至开始同你计数？你落嚟做乜嘢噶？你探亲噶，但系你未喺度，冇喺度过过夜，一日不停咁走几转，任你任师任甩咧，凑仔都凑唔到咁多转。喂，我朝头早凑仔翻学，晏昼凑佢放学，咁就系、是。 两转 两嘢啫，系咪啊？你点会行到四五嘢出嚟噶？哦，咁啊，跟住咧，你知衰啦吓，咁啊，以后你唔使过啦。每一次过，又去同你倾偈。你好彩嘅咧，譬如同埋老公过啊，拖住细路仔去咧，啊都要倾偈噶。入到嚟问你，今日有咩节目啊？我今日同奶奶饮茶，哦，咁啊谂住今日几点钟翻嚟啊？咁都问埋你嘅，咁啊嗰日你最多就行咗嘢嘅啫。如果一个人戆居居过咧，你就唔使过啦，又翻转头。所以你大陆人咧走水货咧就冇得走嘅，做到你冇得走，到嬲尾咧就系香港人走水货。咁啊试过有个女人啊咁啦，过亲都冇得过，于是乎就唔过啦。啊、一个礼拜或者去一次试下啦，人哋嗰个香港入境处点样同佢讲啊？唔使咁心急嘅，出咗香港身份证咯，你咪日日点样过都得啦。即系你走水货嗰啲，揸住双程证啊，揸住嗰啲商务证啊， 香港身份证 啊，揸住商务证啊，谂住我揸住喺大陆搞个商务证嗰啲，谂住又系咁行嘅啫 吓。俾三皮几嘢 啊！ 即系嗰阵时啊，早两年啊，三皮几嘢， 谂住揾食啦吓，点知原来冇得揾，一嘢打爆咗你咯。你总言之，你一日过得两三次咧，佢一锁你脑，你就唔使过。当阵时走水货，你真系估唔到走乜嘢。你以为走去上水买啊益力多嗰啲系买货上嚟嘅啫，啊代购啊或者赚多少啊咁喺。新田啊，嗰啲车场啊，包括嗰啲独立屋啊，好似村屋咁啊， 即系唔使啦。你总之你九记入落马洲禁区之前，左手边大量。 咁我试过有一次咧，就走去睇下人哋啲水货仓啊，点样做啦吓。喂，嗰啲日本啤酒都有得走水货噶，不点样拎啊？佢连埋其他嗰啲咩面膜啊，捞埋晒啊，一大堆嘢。一个男人大肥仔嚟嘅，我系识佢嘅，大学生嚟嘅。佢啊唔做嘢嘅，第一系带水货， 第二就在大陸呢就做呢個家教，即係補習，補習翻我哋香大陸嗰啲細路仔來香港讀書嗰啲學生。咁啊，嗰啲夜晚做嘅啫，日頭咪帶水貨咯。啊，夠力！哇，我話你帶一轉幾錢啊？300多元啦，嚇，300多元一帶一轉。佢話你冇本事賺啊！我話真係冇本事賺啊，大佬。 好重啊！ 好重啊！嗰啲啤酒一排排咁樣，咩兩排喎？唔係淨係啤酒喎，仲有其他嘢喎。你真係抵俾人賺噶，真係孤呢一樣嘅。 係啊。 300多元行一转，一行两转，咁啊夜晚做埋嗰啲咁嘅嘢，日过千蚊日噶，日日千几蚊日噶啦。咁你大学生又如何啫？打咩政府工啊？打咩工可以搵呢个钱？后生仔嚟啫，30岁唔够，吓使乜伤脑筋啊？嗰阵时走水货，日日都系如是噶啦。咁到后屘，而家就唔系香港入境处搞你啦，大陆都搞瓜你，一齐搞。咁啊，变咗而家水货差唔多瓜晒，唯一剩翻嘅代购，因为点解代购有得做咧？ 佢唔使走好多转，同埋佢价值高啲，因为佢大单一产品啊，譬如代购一般系化妆品、药品，咁你化妆品，咁你可能一两个袋，咁你唔好话咁巧啦，睇到你啱啱5000元啦，咁你一袋嘢咧，嗰、那个价值高啊，同埋啲嘢轻身。 其实是一样嘢嘅，价值高唔高啊？唔知道以前带水货睇住咧，你可以攞100块面膜上嚟嘅，一盒唔系100块，100盒面膜。咁我做代购嘅，点会买100盒面膜？ 唔会啊。 系啊，咁我啲货好散，面膜呢个牌子嘅5盒，嗰、那个牌子嘅3盒，咁啊加啲药啊，一樽樽嗰啲啦，即系药油啊。啊，整两罐奶粉啊，有些少化妆品啊，因为你散啊，就觉得你唔系走死货啊，咁啊于是代购咯。 唔系啊，仲有一样嘢就系个海关嫌麻烦啊，因为海关要揸住你，跟住佢要揿电脑啊， 系 check 你呢个几多钱，你嗰袋嘢分分钟系有20-30样嘢，30-40样嘢，你嗰两袋嘢，咁佢就即系佢嫌麻烦，咁如果你走得唔多转，佢实放你走。 是啊，好简单嘅咋，你一卖去佢一睇你啲货之前咧，唔睇你啲货，攞张唔响证出嚟，喺佢一碌卡，几点钟落去，而家几点钟翻嚟，同埋你一今日走咗几多嘢，你走咗2-3嘢咧，咁你嗰袋嘢系冇咗噶啦，肯定收紧你。 系 啊，你话如果我今日一日叫我由早到晚行一转。啊，多少俾人揾下食啦，咁佢唔会讲尽杀绝嘅，正所谓啊，十面埋伏天罗地网都好啦，啊，都仲有一线生机噶嘛，梗系俾条路你走下嘅，咁啊只有代购咧，都仲有一种， 因为代购嘅货值高啊，即系咧唔重嘅啫，你唔会走啤酒噶嘛， 系啊， 吓，咁咧你又唔使走转数多，同埋佢俾得起，即系嗰个人俾得起钱你嘅，即系你80元、120元，你带啲咩都带啦，系咪先？ 系啊。 咁我譬如我买化妆品，我都话啦，唔好话乜嘢啦，我走落嚟买个名牌手袋咁，吓唔好话咩啦，有啲外国入嚟啦，有啲或者直头内买啊咁啊，我买个手袋，咁啊手袋就有价值噶啦，系咪啊？唔好话哎呀几万蚊个买啲 MK 袋都几千蚊啦。 喂，咁你有冇搞错喎？你真系冇搞错喎，买个袋。咁你自己啲人咧吓，出去出边带水货有啲咁嘅嘢啦吓，啲女人出去攞水带水货，自己冇包嘅，嗰部手机系袋住一个袋嘅啫，或者揸住嘅啫，袋住个银包仔，啱啱拎住个身份证啊，乜都冇嘅，咁啊出去噶啦，翻嚟就有个名牌手袋啦，嗰、那个名牌手袋都照嚼你啊，佢话喂呢个新噶。新的不得的咩？是啊，新的不得的，打碎。 他不是个个都拉的。 啊，咁啊系，有几多个啊？即系梗系有好彩唔好彩啦。咁啊，试过有个人咧，嗰、那个真系好惨。我法国旅行，去旅行翻嚟有埋法国嗰啲发票，有几个袋，几个袋冇问题啊？系咪啊？我有钱去外国买啊？唔系。嗱，呢一个咧就当你自用嘅，佢拣俾你，系佢拣俾你啊！呢一个咧就当你自用嘅，呢3个打碎啊，扑街啦！ 咁就死。 做大陆嘢习惯咗，我哋啲中港车司机都知道，买到台又唔够佢噏。 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佢噏。 系啊， 噏就得噶啦。 你唔使搏啫，闹都冇用。 系闹冇用嘅。 啊，你又唔敢唔会打佢嘅。 啊，即系你好唔同去到外国，你发烂渣有用，翻到嚟。我成日都見過關嘅時候，見到好等待犯賊， 啊、 一查又話呢又啦，但唔使理你。 係啊，總唔知就打碎、啊、你可以唔打碎，你又好慘嘅喎，唔係話打碎喎。夜晚黑你銀行交錢噶嘛，冇得交錢喎。聽朝咧，啊聽朝係啊，你去交完錢啊，辦曬手續各樣嘢，多咗樣嘢倉租喎，係嘛？无端白事嘅噃， 仲有啲嘢病啱啱拉你嗰阵时咧，个人个心上上落落啊，唔舍得走啊， 嗯、 因为嗰堆嘢值钱啊，变咗成日嚟点啊点啊，最惨佢唔理你，你分咗企喺度几粒钟，真系好卵惨。咁啊，其实搵呢啲辛苦钱，咁好啦，嗱，超时一两分钟，咁而家走边个口岸好走啲？ 哦，蛇口嗰个咯， 系啦，而家即系讲紧。蛇口，即系我哋叫做 深圳湾，系啦， 系啦，而家基本上都系深圳湾走，所以而家元朗商啲商场同埋屯门啲 V City 呢啲商场好生意， 系啊，全部去深圳湾，零舍系可能松啲啩，佢 即系我话啦，天罗地网系啊，天罗地网，同埋嗰边嘅车费平啲， 系 车费平啲， 诶，嗱，一阵下一节翻嚟。再讲唔系深圳湾啊，有啲仲顶瘾啊！ 我接翻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